第二十集，切，不识货。 学校马上就要开学了，每年暑假开学前，仁义都会对辖区内的学校进行消防抽查。中队最近非常忙碌，他也就无暇关注酒吧失火案的进展。直到曲阳波催着他交报告，他才想起来自己欠了好几份报告没写。他就像一个开学前临时抱佛脚赶作业的学生一样，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痛苦地写报告。好不容易把所有报告都写完了，他要例行检查一遍。报告除了文字描述以外，通常还要配上图纸，越大越复杂的事故需要提供的材料越多，例如事故建筑平面图和周边地图、消防车停放位置图、水枪阵地布置图、各小组进入现场的路线图等等，还有参与救援的每个人的对讲录音、大量的现场照片、视频等等。当然，这些记录并不是他整理，而是专勤班负责采集归纳，指挥员负责审核总结。仁义在一页一页的检查时，一张照片在屏幕前一闪而过，他皱了皱眉，心头泛起一丝异样。都已经翻了好几页了，他又忍不住倒了回去。那张照片是第四视角的事故现场，由于是一起大事故，照片和视频材料非常多，他选取了一部分纳入报告，完整的也另行存档了。这个照片拍摄的是王猛的消防车到达现场的照片，当时自己正带队在一楼搜寻幸存者。吸引他的是背景里的人群，有一张面孔令他感到有些眼熟，但当时光线极差，背景人群又很小，照得有些模糊。仁义尝试放大了照片，结果愈发模糊起来。他打开保存这起事故影像材料的文件夹，一张一张地翻看，同时也在视频材料里寻找。终于，他确信这个人他真的见过，是当时在医院里碰过一面的蔡婉的父亲。 我去，这是 受害者的父亲出现在事故现场，并不稀奇，但有两点颇为可疑。第一，按照时间线，当时的蔡婉早已经逃出了酒吧，那个时候还在里面的人不是死亡就是重伤，但蔡婉的父亲身边并不见蔡婉。哪个父亲会不顾受伤送医的女儿站在这里看热闹？第二，蔡婉父亲的视线方向与围观人群不一致，而且他的表情也令人难以形容，透过不甚清楚的照片也能依稀分辨出他脸上的焦躁、紧张、害怕，不太像是看热闹的表情。当然，这些照片也可以有别的解释，比如蔡婉的父亲当时可能并不知道自己女儿在酒吧，只是纯粹路过。可他的直觉不是这样告诉他的，他心中充满了怀疑。仁义当即给龚应贤打了电话，电话接通后，他迫不及待地说道： 喂，龚博士，我在现场照片里发现了一些东西，你还记得我们在医院见过的 蔡文的父亲？ 你已经知道了？ 前段时间调查陷入瓶颈，我又把所有证据和证词梳理了一遍，发现……你现在下楼。 仁义正听得认真，这没头没脑的一句把他弄懵了。龚应贤说完就挂了电话，仁义没有犹豫地站起身往楼下跑去，同时给曲阳波发信息请了个假。来到中队门口，正看着那辆黑色的牧马人快速驶来，干脆利落地停在了面前。仁义打开车门，见副驾驶上放着厚厚的一沓资料，他抱起资料才能坐下。龚应贤果然正在打电话，嘴里不停说着：没过多久，龚应贤挂了电话，仁义迫不及待地问： 蔡婉的父亲是嫌疑人吗？ 他叫蔡志伟，与蔡婉的母亲长期分居，靠打零工为生。蔡婉投奔他而来，在夜总会上班。 你也是看到照片发现他不对劲的？ 算是吧。我梳理证据和证词的时候，发现蔡婉在描述包厢内的另外三个人时，两次用了那个男人来指代一个叫做陶振的人。一般用这样的词来指代他人，要么是不认识或非常不熟悉，要么是潜意识里为了撇清自己和对方的关系。 这又是谁？ 蔡婉说他只知道那个男的叫振哥，全名是我们查出来的。根据我们对他通讯记录的调查，两个人在夜总会认识之后已经来往了一个月，就算不知道真名也是非常熟悉了。当时包厢里的另外三个人，有两个人的身份我们无法确定，因为尸检量大，尸体破坏又严重，法医一时忙不过来。一个女性是蔡婉的室友，我们很快确认了。一个男性，据蔡婉说是她室友的男朋友，她也只知道外号。陶振是她室友男朋友介绍认识的，但是两个人的身份我们当时都无法确认。根据尸检，陶振的年龄在40岁以上，跟其他三个人年龄跨度较大。 仁义一边听一边翻看起那叠资料。 后来我们通过调查确定了他室友男朋友的身份，是一个有过入室抢劫案底的人。继续追查发现陶振和他在一个监狱服刑过，早他2年出狱，而陶振有过吸毒史。 毒品是他带去的？ 应该是。 那么到底是谁放了火？跟蔡志伟又有什么关系啊？ 本来没有怀疑到蔡志伟身上，而是重新怀疑蔡婉放火。为了找证据，我没有把监控录像和现场影像反复的看，这才发现了蔡志伟。 然后呢？ 蔡婉看到我们查出了陶振，又改口了，说陶振是她男朋友，她不想让陶振背负害死这么多人的罪名，所以编造出一个陌生人。实际就是陶振吸食过量之后过度亢奋，打碎了酒精灯引发火灾。 听起来比较合理。 如果我们没有发现蔡志伟，这个听起来确实合理。蔡志伟出入过酒吧，确实不能说明什么，但我总觉得这个人可疑。我想要传讯他的时候他失踪了。 那你现在找到人了？ 在汽车南站派出所，刚被扣下。派出所民警让我去确认一下是不是他。 仁义顿时来了兴致。 哎，哈，你说这算不算出警抓犯人？我还是第一次跟着警察出警呢。 你兴奋什么？人已经被抓住了。 可抓他之前我们走了多少弯路啊？再说这好歹也是我参与的案子，你说要是破案了我能不能立个功什么的？ 提供线索奖励1000块，我可以把你名字报上去。 才1000，太瞧不起人了。 仁义白了龚应贤一眼，发现他脸上闪过一丝戏谑的表情，立刻醒悟过来。 靠，你耍我是不是？ 我说的是真的。 哼，虽然我的工资比不上大少爷你买条领带，但我也不至于为了1000块假公济私。 就算假公济私也是我，不是你。你怕什么？ 我丢不起那个人。其实吧，主要是嫌少。哼，你要是给我1000万，我也就不在乎丢人了。 我可以给你。 龚应贤扭头看着仁义，眼神带了点挑衅。 可你用什么来等价交换这样的报酬？ 仁义瞥了他一眼，煞有介事地说： 1000万，这么大笔钱，看来我只能付出我最宝贵的肉体了。 除非你的肉体是生化武器研究样本。 这不识货。 拌了几句嘴，车已经开到了南站。这个汽车南站有些年头了，随着动车高铁的普及，坐长途汽车出行的人越来越少，所以安检相对松散。南站的派出所也比较小，小到两人一进门就看到蔡志伟被靠在椅子上垂着头一动不动。两人走到蔡志伟面前，龚应贤叫了一声他的名字。蔡志伟缓缓抬起头，看到两人眼神绝望又恐惧， 可同时似乎又有一种解脱。派出所民警提着一个黑色的旅行包走了过来，往椅子上一放，咣当一声，听着就很沉。 这是他的行李。 拉开拉链，里面是大半包的现金。 知道为什么抓你吗？ 蔡志伟不说话。 老实交代吧，你女儿什么都说了。 蔡志伟脸色一白，眼中突然涌出泪来，哭喊道： 哎呀，我没想到会死那么多人，怎么会死那么多人呢？哎呀！ 仁义长吁了一口气，听着蔡志伟含糊的陈述，他心里直堵得慌。根据蔡志伟的说法，陶振出狱后开始贩毒，经狱友介绍认识蔡婉。陶振让蔡婉跟他离开天启，并向他展示大量现金。蔡婉回去跟蔡志伟商量，蔡志伟欠了高利贷，想杀了陶振，反正陶振的钱来路不正，没有人会追查。他觉得酒吧人多混乱是下手的好机会。他了解他们吸毒的过程，认为在包间里放火能熏死吸毒后没有行动能力的陶振，还可以把蔡婉的室友及男朋友一起杀死，伪造成意外，死无对证。于是着火后，他带走了蔡婉，但没想到火势蔓延太快，会把整个酒吧给烧了。两人听完之后，脸色都很阴沉。 包里一共有多少钱？ 30多万。 龚颖贤沉默了一下，让民警将蔡志伟押送至红武分局，自己开车带上仁义也返回分局。很长的时间里，车厢内一片静默，两人都没有说话。过了好久，仁义才沉声说： 就为了这些钱，害死了29个人。 他说他没想到火会烧得那么大，那么快。你信吗？ 蔡志伟只有小学文化，他不了解火，不会计算火灾荷载，很正常。而且把事情闹得太大，对他也没什么好处。 我也是这么想的，只是…… 只是什么？ 钱太少了，30多万。按照现在冰毒的市价，还不到1公斤。陶振都开始带人吸食神仙水这种新型混合毒品了，不可能是刚刚开始贩毒的新人。 也许是蔡志伟没找到更多，或者他把钱藏起来了。 有可能。无论如何，我觉得他依然有隐瞒。 他已经承认纵火杀人了，证据也确实指向他。 没错，但我需要更多证词。 我想一起去。 你不会中队？ 都到这个份上了，这案子不结我肯定也睡不着觉。走吧，案子结了我也好跟参谋长交差。 龚应贤没说什么，黑色的车穿过夜幕直奔目的地。